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8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舍利子品第二之三。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与法界若速现等觉，若不速现等觉，可以故，舍利子，无有少法能与法界现等觉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见少法离法界者，不见法界离诸法有，不见少法即法界者，不见法界即诸法有，何以故？舍利子，法与法界非即离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念，法界能为诸法因缘，不作是念，如是诸法能证法界，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尚不见有少法，何况有法能证法界？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见法界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法界相应，诸佛一耳，可以故？舍利子，空与法界非相应非不相应，非即离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如是法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法界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法界相应。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见色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色相应，不见受想行识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受想行识相应。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见眼处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眼处相应，不见耳鼻舌身意处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耳鼻舌身意处相应。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见色处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色处相应，不见声香味触法处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声香味触法处相应。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见眼界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眼界相应，不见耳鼻舌身意界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耳鼻舌身意界相应。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见色界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色界相应，不见声相味触法界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声相味触法界相应。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见眼识界与空相应， 夜不见空，与眼识界相应。不见耳鼻舌身意识界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耳鼻舌身意识界相应。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相应，是为第一与空相应。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由于如是空相应故，不堕声闻、独觉等地，成熟有情，圆净佛土，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诸相应中，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最为第一，最尊、最圣、最上、最妙、最高、最极、无上、无上上、无等、无等等，何以故？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即是空相应，即是无相相应，即是无愿相应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时，当知即为受菩提记，若尽受记。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由此相应，能为无量无数有情作大饶益。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念，我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不作是念，我与菩提已得受记，若尽受记，不作是念，我能严净佛土，我能成熟有情，不作是念，我当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法离于法界，不见法界离诸法有，不见有法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得佛受记，不见有法能得无上正等菩提，不见有法能严净佛土，不见有法能成熟有情，何以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毕竟不起有情等想，随着何？诸有情等毕竟不生，亦复不灭。彼既毕竟不生不灭，云何当能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诸有情不生不灭，诸法一耳。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情诸法生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情诸法灭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达诸有情即法空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达诸有情即法非我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达诸有情即法不可得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达诸有情即法远离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空相应最为第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最尊最圣，无能及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如是相应，能正引发大慈大悲，集于无量无边佛法， 有此势力，毕竟不起浅滩、犯戒、愤恚、懈怠、散乱、恶秽、杂染之心。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是菩萨摩诃萨从何处末来生此间？从此间末当生何处？佛告尊者舍利子言：若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是菩萨摩诃萨或从于佛土末来生此间，或从都使多天末来生此间，或从人中末来生此间。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从于佛土末来生此者，是菩萨摩诃萨素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有此因缘转生变得深妙法门，极限在前。从事以后恒与般若波罗蜜多素得相应，在所生处常值诸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空过者。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从都使多天末来生此者，是菩萨摩诃萨与六波罗蜜多常不忘失，恒现在前，与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常不忘失，恒现在前。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从人中末来生此者，是菩萨摩诃萨除得不退转，其根昧钝，不能速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俱未自在，不能速速现前。有舍利子，如父所问，若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是菩萨摩诃萨从此间末当生何处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从此末已生于佛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随所生处常遇如来应证等觉，乃至正德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恒不离佛。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故，虽能现起四境律，亦能修行六波罗蜜多，由得境律故生长寿天，随彼受尽来生人间，只与诸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修行六种波罗蜜多，而根昧钝，不及名利。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虽得净律，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而无方便善巧故，弃舍净律，生于欲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根亦昧钝，不及名利。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虽能入四定律，亦能入四无量，亦能入四无色定，亦能修四念住、四正断、四身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如来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而有方便善巧故， 不随境律，无量无色势力而生，诞生有佛世界，常与如来应证等觉，不离般若波罗蜜多，与贤劫中定当作佛。复此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虽能起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而有方便善巧故，不随境律，无量无色势力而生，还生欲界，或刹帝利大族，或婆罗门大族，或长者大族，或居士大族，未欲成熟诸有情故。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虽现入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而有方便善巧故，不随境律，无量无色势力而生，还生欲界，或四大王众天，或三十三天，或夜魔天，或都使多天，或乐变化天，或他化自在天，未欲成熟诸有情故，或为严禁自佛土故，常与诸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空过者。不辞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虽能陷入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而有方便善巧故，从此处末生凡世中，作大梵王，威德自在，游诸佛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其中菩萨未证无上正等觉者，劝证无上正等菩提，已证无上正等觉者，请转法轮，扰仪一切。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一生所系，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故，虽现起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修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空三摩地，无相三摩地，无愿三摩地，而不随境律无量无色势力而转，现前奉事亲近供养，现在如来应证等觉，于此佛所勤修反省，从此间末生都使多天，尽彼受量，诸根无缺，具念正知，无量无数百千俱至诺由他天众恭敬围绕，来生人中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不辞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得六神通，不生欲界，不生色界，不生无色界，由诸佛土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修菩萨行，乃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不辞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得六神通，游戏自在，从一佛国至一佛国，所经佛土无有声闻独觉称名，唯有一乘诸菩萨众。不辞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得六神通，游戏自在，从一佛国至一佛国，所经佛土有情受量，不可数之。不辞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得六神通，游诸世界，同一世界至一世界，或有世界不闻佛名、法名、僧名，是菩萨摩诃萨往彼赞叹三宝功德， 令诸有情深生敬信，由思长夜得大饶矣。释菩萨摩诃萨从此命中生有佛界，修菩萨行，见此正德，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不此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得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修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修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摩诃萨不生欲界，不生色界，不生无色界，常生能意有情之处，利益安乐，所化有情。不此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能入菩萨正决定位，乃至能住不退转地。不此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便能辗转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脱无量无数有情，令获殊胜利益安乐，与无余依般涅盘界而般涅盘。般涅盘后所说正法，若住一劫，若一劫余，饶益无边诸有情类。不此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无量无数百千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恭敬围绕，由诸佛土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得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能于其中自在游戏，为先入出净律，从出净律起入灭等智，从灭等智起入第二净律，从第二净律起入灭等智，从灭等智起入第三净律，从第三净律起入灭等智，从灭等智起入第四净律，从第四净律起入灭等智，从灭等智起入空无边处，从空无边处起入灭等智，从灭等智起入实无边处，从实无边处起入灭等智，从灭等智起入无所有处，从无所有处起入灭等智，从灭等智起入非想非非想处，从非想非非想处起入灭等智。如是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与诸等智次第超越，顺逆往还，游戏自在。不此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虽已得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亦以修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而不取欲留果，若依来果，若不还果，若阿罗汉果，若独觉菩提，若佛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故，令诸有情修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得欲留果， 我依来果，我不还果，我阿罗汉果，我独觉菩提，亦令有情，修佛十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正得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此诸声闻独觉果智，即是菩萨摩诃萨忍。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当知以住不退转地，安住般若波罗蜜多，能为四事。故此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安住六波罗蜜多，净都是多天宫。此贤劫中当得作佛，利益安乐无量有情。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虽已得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已修四念住、四正断、四身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亦已修佛十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常勤修学，去菩提行，而与四谛现未通达，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一生所系，未得无上正等菩提。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游诸世界，安利有情，与无上觉严净佛土，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要经无量无数大劫，方得无上正等菩提。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安住六种波罗蜜多，常勤精进，扰仪有情，口常不说，隐无一语，身心不起，招无一业。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常与六种波罗蜜多而为上首，修菩萨行，施诸有情，一切乐具，虚实与实，虚隐与隐，虚衣服与衣服，虚车乘与车乘，虚香幔与香幔，虚卧具与卧具，虚舍宅与舍宅，虚财谷与财谷，虚珍宝与珍宝，虚言具与言具，虚同谱与同谱，随语所需，悉皆施语，劝修众善，教断诸恶，皆令正得常乐涅槃。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化身如佛，遍入地狱、旁生、鬼界、人天去中，随其类因，为说正法，令获殊胜利益安乐。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安住六种波罗蜜多，化身如佛，遍往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严净佛土，与诸佛所听闻正法，恭敬供养，尊重赞叹，遍取十方最胜无上微妙清净佛土之相，而遍自起最胜无上严净佛土，于中安处一生所系诸大菩萨，令其正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髓好，庄严其身，诸根猛利，无上清净，众生见者无不敬爱，见次化倒，令即正得三乘涅槃。如是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应学清净，身与意业， 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虽得诸根最胜猛力，而不自举轻蔑他人。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萨从出发心恒住世界波罗蜜多，乃至未得不退转地，与一切时不堕恶趣。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萨从出发心乃至未得不退转地，终不舍离十善业道。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萨安住世界波罗蜜多，作转轮王，举大威德，常以财宝及施有情，令其安住十善业道。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安住世界波罗蜜多，设多百千转轮王报，游思直欲无量百千诸佛世尊，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空过者。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安住六种波罗蜜多，常为有情做法明照，恒不远离佛法光明，如是辗转乃至正德，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与诸佛法常能现起。是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常不应起有罪深业、余业、异业。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有罪深业、余业、异业？报告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何等是身？我有此身而起身业。何等是语？我有此语而起语业。何等是意？我有此意而起意业。舍利子，是名有罪身与意业。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得身及身业，不得语及语业，不得意及意业。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得身与意及彼业者，便起嗔贪、犯戒、愤恚、懈怠、散乱、恶慧之心。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起如是心，无有是处。又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其身与意三种粗重，亦无是处。可以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能净身与意三种粗重故。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净身与意三种粗重？报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得身及身粗重，不得语及语粗重，不得意及意粗重。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能净身与意三种粗重。又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从出发心能具受持十善业道，不起声闻独觉作意，恒念度脱一切有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一名能净三种粗重。复次舍利子， 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净菩提道。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菩提道？佛告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菩萨行时，不得身业，不得语业，不得意业，不得布施波罗蜜多，不得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不得声闻，不得独觉，不得菩萨，不得如来，不得一切法。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菩提道。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去菩提道，无能智者。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何缘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去菩提道，无能智者？佛言：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不取色，不取受想行识，不取眼处、色处，不取耳处、声处，不取鼻处、香处，不取舌处、味处，不取身处、触处，不取意处、法处，不取眼界、色界、眼识界，不取耳界、声界、耳识界，不取鼻界、香界、鼻识界，不取舌界、味界、舌识界，不取身界、触界、身识界，不取意界、法界、意识界，不取地界，不取水火风空识界，不取四念住，不取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不取布施波罗蜜多，不取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不取佛实力，不取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不取欲留果，不取依来不还阿罗汉果，不取独觉菩提，不取菩萨摩诃萨行，不取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由是缘故，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增长炽盛，去菩提道，无能智者。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素能圆满一切之智，成圣之故，关闭一切险恶趣门，受人天身，常不贫贱，诸根具足，形貌端严，世间天人咸所敬爱。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何等名为菩萨摩诃萨所成圣智？佛言：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由成此智，普见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普闻诸佛所说法音，普见彼会一切声闻菩萨僧等，普见彼土严净之相。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由成此智，不起世界想，不起佛想，不起法想，不起声闻僧想，不起菩萨僧想，不起独觉想，不起自想，不起他想，不起佛土严净之想。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由成此智， 虽行布施波罗蜜多，而不得布施波罗蜜多。虽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而不得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虽修四念住，而不得四念住。虽修四正断、四身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而不得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虽集佛实力，而不得佛实力。虽集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而不得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所成圣智。诸菩萨摩诃萨由成此智，素能圆满一切佛法，虽能圆满一切佛法而无所取。复次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得净无眼，所谓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十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得净肉眼？报告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能见百余善那，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能见二百余善那，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能见三百乃至千余善那，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能见斩不周戒，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能见两大周戒，有菩萨摩诃萨肉眼乃至能见四大周戒，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能见小千世界，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能见中千世界，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能见三千大千世界。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得净肉眼。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得净天眼？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天眼能见一切四大王众天、三十三天、夜摩天、都是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天眼所见，亦能见一切凡众天、凡夫天、凡会天、大梵天天眼所见，亦能见一切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天眼所见，亦能见一切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天眼所见，亦能见一切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天眼所见，亦能见一切无想有情天天眼所见，亦能见一切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天眼所见。舍利子，有菩萨摩诃萨天眼所见一切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天眼所不能见。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天眼能见十方各如净切沙界诸有情类，此此生彼如实了之。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得净天眼。使舍利子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得净慧眼？报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有净慧眼，不见有法，若有为若无为，若善若非善，若有罪若无罪，若有漏若无漏，若有染若离染，若世间若出世间， 若杂然若清净。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慧眼不见有法可见、可闻、可觉、可识。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得净慧眼。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得净法眼？报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法眼能如实知不得切罗种种差别，为如实知此随信行，此随法行，此无相行，此住空，此住无相，此住无愿，此有三解脱门起五根，有五根起无间定，有无间定起解脱智见，由解脱智见永断三劫，所谓萨迦耶见，戒禁取一，由断此故得预留果，即此复由初得修道，薄欲贪嗔得依来果，即此复由上品修道，尽欲贪嗔得不还果，即此复由增上修道，尽无顺上分劫，所谓色贪无色贪，无明慢吊举，由尽此故得阿罗汉果，此由空解脱门起五根，由五根起无间定，由无间定起解脱智见，由解脱智见永断三劫，得预留果，广说乃至得阿罗汉果，此由无相解脱门起五根，由五根起无间定，由无间定起解脱智见，由解脱智见永断三劫，得预留果，广说乃至得阿罗汉果，此由无愿解脱门起五根，由五根起无间定，由无间定起解脱智见，由解脱智见永断三劫，得预留果，广说乃至得阿罗汉果，此由空无相解脱门，此由空无愿解脱门，此由无相无愿解脱门，广说一耳。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得净法眼。又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法眼能如实知所有即法皆是灭法，由知此故便得五根。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得净法眼。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法眼能如实知是菩萨摩诃萨最初发心修行十界波罗蜜多，成就信根乃至精进根，方便善巧故，思受身增长善法，是菩萨摩诃萨或生刹帝利大族，乃至或生居士大族，或生四大王众天，乃至或生他化自在天，安住彼处成熟有情，施诸有情种种乐具，严净佛土，逢事如来应正等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不堕声闻独觉等地，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终不退转。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得净法眼。不特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法眼能如实知是菩萨摩诃萨与无上正等菩提已得受记， 是菩萨摩萨与无上正等菩提未得受记，是菩萨摩萨已得不退，是菩萨摩萨未得不退，是菩萨摩萨已圆满神通，是菩萨摩萨未圆满神通，是菩萨摩萨能往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是菩萨摩萨不能往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是菩萨摩萨已得神通，是菩萨摩萨未得神通，是菩萨摩萨已严禁佛土，是菩萨摩萨未严禁佛土，是菩萨摩萨已成熟有情，是菩萨摩萨未成熟有情，是菩萨摩萨已为诸佛之所赞叹，是菩萨摩萨未为诸佛之所赞叹，是菩萨摩萨已亲近诸佛，是菩萨摩萨未亲近诸佛，是菩萨摩萨寿命无量，是菩萨摩萨寿命有量，是菩萨摩萨得菩提时比丘僧无量，是菩萨摩萨得菩提时比丘僧有量，是菩萨摩萨得菩提时有菩萨僧，是菩萨摩萨得菩提时无菩萨僧，是菩萨摩萨有难行苦行，是菩萨摩萨无难行苦行，是菩萨摩萨一住最后有，是菩萨摩萨未住最后有，是菩萨摩萨已作菩提座，是菩萨摩萨未作菩提座，是菩萨摩萨有魔来扰，是菩萨摩萨无魔来扰。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萨得净法眼。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萨得净佛眼？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萨，菩提心无间，入金刚预定，得一切相知，成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得净佛眼。诸菩萨摩萨由得此眼，无所不见，无所不闻，无所不觉，无所不识。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萨得净佛眼。舍利子，若菩萨摩萨欲得如是清净无眼，应学六种波罗蜜多，何以故？舍利子，如是六种波罗蜜多能摄一切殊胜善法，所谓一切声闻善法、独觉善法、菩萨善法、如来善法。舍利子，若有说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摄一切殊胜善法，是为正说。随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一切善法母，能生一切波罗蜜多及无眼等殊胜功德。舍利子，若菩萨摩萨欲得如是清净无眼，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若菩萨摩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应学无眼。舍利子，若菩萨摩萨能学无眼，定得无上正等菩提。卷第481。